不上你，在我怀里优雅的姿态，我拥抱一种名叫幸福的记载，把所有关于你的温柔记录下来。这故事你开始拿着我的节拍，甜蜜的味道蔓延到胸前的口袋。时候他真的需要一个依赖，为你戴上银色的指环，读懂了后来缓缓升起的地平线起飞的风，这是送给你的独白。天空中飘过一片云朵，在安静的等待我触动着你随风起舞的粉色裙摆，这牵手让欢笑在你身边徘徊。我们的世界里有了几行小楷，都不是童话，你王子送给公主的意外，几句平淡却用着写不完的关系在信赖，不需要那些心事般的不牢固戏台，我用爱为你做出你最爱吃的巧克力派，是不是尝到我对你的爱，关于你的每个细节我都记录下来，即使活得几百，你是我的未来，你是我的爱。